Yeah.

罪，小生得罪。 看看，兰花如 本事情，本本事情好爽，聪明伶俐很有文章，他轻易不买房，不买那房，说几句俏皮话，钻人心。就是义兄我呀，失言了。 怎么回事儿？我的丫头啊！

青红。 我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 阮妈妈，我们张家父母主婚，有没有有证？ 对， 你们女家从不摸摸不光明， 你老头子不愿意，赶快把闺女告回营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 洞房十拿九稳，我们是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 你这什么话说的？你说的，这个村我是村里的独行的二大娘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是走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耗子。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陈默， 陈呐， 陈默， 陈呐， 是的， 是的。